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四，农历8月16。北京晴转多云，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像16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特色体验展区，智慧生活让观众摸得着、看得见。 喜迎19大，中欧班列搭配集结中心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贺兰山下的金色希望，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再行动。 促煤炭优质产能释放，加强煤炭运力，煤价回归预期增强。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披露，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受挫后，计划建立新的全球恐怖网络。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 2014年4月28号，习近平来到新疆喀什，深入乡镇小学、村民家庭，实地了解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南疆农民生产生活情况。总书记说，要切实解决好各族群众面临的教育、社保、住房等问题，解决好群众反映强烈的水路电气等突出问题，认真帮群众办实事、解难事，使民生工程真正成为民心工程。三年过去了，总书记牵挂的那些地方情况怎么样了？砥砺奋进的五年，为了总书记的嘱托，今天播出。像16子那样紧紧抱在一起。采制：央广记者张雷、申玉彪、于子月。 这里是新疆喀什地区舒富县托克沙克镇中心小学，小学生在表演快板，阳光洒满上学路。三年前的4月28号，习近平来到这所小学看望师生。 当时师爷爷问我们从几年级开始学双语，你们家远不远？我说我们是从1年级开始学双语的，我家不远。师爷爷问我长大后想干什么，我就说我想当一名老师。 说长大后想当教师的这名小学生名叫阿迪拉·开塞尔，如今已经上初3了。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时，当时我们学校没有那么多汉族老师。西爷爷来了以后，我们学校来了很多汉族老师，他们对我们非常好。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也是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在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汉语教研室，习近平曾同几位教师亲切交流。 现在学双语，家长都是支持的吧？ 啊，不是。 少数民族的孩子双语教育，学好汉语以后，将来在社会上找工作，这个都很方便。关键是各民族的大团结，你们的使命光荣啊！ 2014年以来，新疆中小学全面开展双语教育，115万学龄前儿童从学前班就开始学习双语。目前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已经实现小学1年级到6年级国家通用语言文学教学全覆盖。离开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习近平还曾来到阿雅格曼干村村民阿卜杜克尤木肉孜霞，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拉起了家常。 我也是到这儿来检验一下，通过你们的体会来验证我们党的政策是不是能够深入民心、符合民意。党的各项政策都还要围绕着如何合民意、惠民生，推动我们人民群众改善生活而制定而落实。希望大家的生活像刚才弹奏的乐曲一样，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 阿卜杜克尤木肉孜告诉记者，三年前总书记来的时候，他家一年纯收入只有2万元，现在发展果树种植、养殖业和庭院经济，外出打工增加收入，还享受各种惠农补贴，年纯收入超过5万元。 农场他们群众技术方面比较优势的，我经常向他们学习，他们也给我指导，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良好的互动的关系。 每年10月是石榴丰收的季节，石榴掰开后，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籽，像一粒粒饱满的红珍珠，密密匝匝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石榴寓意多子多福、发家致富，也象征着团结。 习总书记，我们一定牢记你的嘱托，教好双语，促进民族团结。 我的目标是考上内高班，然后去北京上学，然后跟他汇报我的学习成绩。 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的特色体验展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互动体验项目让观众触摸到了五年来摸得着看得见的智慧生活。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以前购买家电只能够购买生产成型的产品，现在有了互联网定制的生产线，用户可以对自己喜欢的家电产品进行外观、大小、颜色的定制，实现了用户制造。参展工作人员， 这个颜色上可以选，然后进行不同的一个匹配，然后在这儿您还可以签上您想签的名字或者写上祝福的话，它会在冰箱上的座位上体现出您这个个性化定制的这么一个场景。 消费者提交订单，个性化冰箱就立即进入智能排产，几天之后这台定制冰箱就可以启程上路了。接下来遍布全国各地的智慧物流开始发力，从拣货机器人到无人送货车，给百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网络科技特色体验展区还设置了泛互联网之树专题部分，参观者可以在这儿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网信事业蓬勃发展，核心芯片、基础软件、关键设备不断取得突破，产业基础日渐夯实，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副调研员张慧星， 体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它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民生活新空间，拓展了国家治理新领域。 喜迎十九大， 新疆打造快捷及时、安全环保、绿色畅通的中欧中亚班列，助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央广记者古丽尼哈利、古丽如兹报道。 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开行一年多以来，国际班列开行方向、频次、运量和规模不断加大，开行列数和货运量稳定增长，预计今年年内将开出700列，每列总重量达1000吨的集装箱班列。乌鲁木齐通亚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蓝淑娟说，通过中欧中亚班列发货，比公路速度快、成本低、安全性高。 我们从内地发的货量，也就是60%从新疆发了，走铁路。 回程空箱问题曾经困扰中欧中亚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加强与重庆至杜伊斯堡、成都至罗兹等班列运营方及中外运等国内知名物流企业的协调合作，形成了班列相互补轴、零散货物集结开行的经营模式，大大降低了回程空箱率。乌鲁木齐海关现场业务处处长袁江伟， 我海关把它就列分为节之后，比如说现在我乌鲁木齐这段有货到了中亚班列集结中心之后，我把空箱放下来，把重箱装上去，这样的话提高整个班列的这个满载的运行效率。 重去重回进一步降低了货主成本，提高了效益。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计划从本月开始开通直达德国汉堡、杜伊斯堡和波兰罗兹等方向的班列，总目标是中欧、中亚、俄罗斯班列都在新疆集结。与哈萨克斯坦接壤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口岸是我国向西出口果蔬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各联检单位紧密协作，提高效率，确保农产品出口鲜活快，提升我国果蔬的国际竞争力。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一家国贸公司的董事长余成忠表示，公司果蔬出口的第二天早上就出现在哈萨克斯坦市场了。 中亚五国目前特别是近两年对咱们中国的水果需求量现在是很大，2016年的7月份到今年的2017年的7月份，俄罗斯出口的这个水果比往年要增长了40%。 十九大代表风采， 在浙江义乌市七一村的农业生态观光园里，红色的观光小火车穿行而过。七一村党委书记何德兴正在筹划着国庆节生态园的灯光布置。 我们力争9月25号全部完成所有的工程，通过这个建设来提高村里的创收能力， 因为我们向村民承诺啊，2017年我们七一村春节的经济收入要超1000万。 20年前，七一村还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小村庄，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3700元。1997年，何德兴放下自己的生意，回村担任起了村党委书记。去年，七一村村级集体收入超过5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4.8万元。20年来，何德兴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今年当选党的19大代表后，他说：“这是荣誉，更是责任。”目前他已经走访了义乌3个镇、11个村，还到周边的县市进行了调研。 错从也，失于境，成败史，薛本令，亲夫案，疏有境。 这是安徽省19大代表徐启金的工作三字经。自1982年开始从事输电线路和变电所的带电作业工作以来，推出数十项创新项目，7项成果获得国家专利。他说：“人可以没有文凭，但不能没有知识，没有技能，不能没有理想和追求。” 虽然我只是一名高中生，但我相信，只要有了这种精神，不懈的努力，就能够成就一番作为。 2010年，徐启金带头成立了启金工作室，被评为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今年，徐启金当选党的19大代表，他说：“这是荣誉，更是责任。” 作为一个党代表，我感到很光荣，是履行好党代表的职责。我现在呢，就是想咱们国家应该重视培育广大职工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提升职工队伍的职业化程度，让每一个人都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切实把本职工作干好。 青岛昌盛日电太阳能公司在万企帮万村行动中结对宁夏自治区闽宁镇，带动该镇76户贫困户全都脱贫。央广记者王茂盛、王伟，青岛台记者傅秋鹏报道。 位于贺兰山脚下的银川市闽宁镇元龙村是一个生态移民村。从2012年开始，村民们用了2年时间从千里之外的宁夏南部地区陆续搬迁到这里。面对相对贫瘠的自然环境，如何脱贫致富就成了村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元龙村支部书记王生：“ 咱们这个土地呢，要耕种的话，可能还不具备这个种植一些条件，搞农业种植呢，成本太高啊，收入太低，周边的一些企业还比较少，所以说这个面临一个就业困难的问题。” 2014年底，昌盛日电公司通过土地流转，在元龙村建起了近600座光伏农业科技大棚，棚顶发电，棚下种植或养殖。农户不仅可以获得土地流转的固定收入，还可以选择到农业大棚里打工。44岁的村民万军经过培训后，现在已经是光伏农业园区菌菇棚里的一名技术员了。 条件里面就是讲好以来就不能靠朝南政府的这个扶贫基金来度过生活，原因是要靠学里面好的技术，要自力更生。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昌盛日电还通过大棚免费、生产物资免费、合同价格包底收购等措施，为这些刚刚起步创业的农户保驾护航。青岛昌盛日电光伏农业扶贫项目负责人王海玉告诉记者，他们目前已在全国28个省市建成运营40多个光伏农业园区。 我不单纯的是建成一个电站和建成一个农业园区，而且很快就把产业也导入进来，包括旅游啊，包括其他的这些各种养殖的一些这种业态，它就会去联动性的把这一块区域农业的这样一个产业升级啊，一些新的这种业态都同步导入了。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小目标在路上》中国脱贫攻坚样本调查，今天请听第一集《一步跨千年的太古神域》上篇，采制央广记者白宇、田园、江小晨。 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位于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独龙江乡。很长一段时间，这个民族的代称一直都是中国最后一个没有通公路的民族。2014年，随着独龙江隧道的开通，这条新修的4级公路变得热闹起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从此开始。 我们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直接就是跨越了。 小江今年24岁，毕业于宝山师范学院，既是我们的翻译，也是我们的向导。他的叔父江世明也是马库村的村支书，开始给我们介绍支撑起整个独龙江乡生存和发展的产业经济。 明年马库村要倒闭，一搞的是就是种植养殖业，养独龙牛、独龙鸡，种枣糕，从头也种了。 正在鸡舍中忙碌的贡山县副县长施忠，则透过眼前这些身强体壮的独龙鸡，看到了独龙江集体经济的更多产业未来。 最大的变化是这个基础设施啊全部完善，你所有的这个交通道路硬化、网络、通信、电力，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软件，如何把它这个扶贫产业开发出来，做强做大。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昨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各地群众和部队官兵通过不同的方式为中秋团圆添上一份温馨的味道，请听报道。 昨晚江西进贤县西湖李家传承600多年的中秋传统民俗烧圣塔热闹上演，当三座5米高的镂空砖塔烈焰腾空，火星飞溅，金光四射，与天上明月交相辉映的时候，众人欢呼雀跃。村民李延庄： 定丰收了，定团圆了，我们小时候就是玩这个，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人多啊，这焰发怒放，天上是明月，大家团聚在一起，自己的身景也好了。 游客齐评： 第一次看我觉得很漂亮，有浓浓的节味，这个火越烧得大越表示旺，我会觉得我们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祖国也会越来越昌盛。 在贵州省道真格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千镇，当地人过中秋是以庆丰收和吃新祭祖为主要内容，也叫做吃新节。这一天家家饭桌上摆放的都是摘新摘来的食材。道真格老族苗族自治县民俗专家陆长木： 每到庄稼成熟的时候啊，这个每家每户都要到田里去采摘青谷，冲泥打巴来敬祀祖先，成为了我们哥老族的一个感恩情怀。 祭月仪式现在开始。 山东淄博、安徽合肥城隍庙、浙江慈溪昨天都举行了古色古香的拜月仪式，参与拜月的人们身着汉服向月亮祈福。山东淄博市民尚从从： 能更进一步的体会到传统民俗文化的延续。 为了让刚入伍的新战士过好军营里的第一个中秋，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来自南开大学的新兵魏晨阳和老兵们在活动中互相配合，互相比拼。他说，军营大家庭让中秋节变得更有家的温暖。 这是我来到军营后过的第一个节日，我一定利用这个假期调整好姿态，节后全力冲锋，尽快完成一名地方大学生向一名合格军人的转变。 在泰国梭桃驿港执行远航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在中秋节上午抵达这里，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泰国海军官兵代表、华人华侨和留学生代表等1000多人冒雨参观了编队舰艇。华人学校教师张立超和他的同事陈田妹今天特意带着国旗来欢迎祖国的军舰。 看到我们的海军，看到我们的军舰，就是觉得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最有意义的中秋节。 把你们带着人员都用一下。 在世界最大水利发电工程三峡大坝坝顶185平台，数万名游客来到这里旅游参观。武警宜昌市支队特勤中队的官兵们正在平台的警戒区武装巡逻，服役12年的老兵王小刚： 这是我在哨位上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虽然执勤很辛苦，但能与大家一起共守最美三峡大坝，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幸福。 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今年中秋满月最圆时刻将出现在明天凌晨2:40。俗话说15的月亮16圆，但今年的中秋满月却在17出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工程师胡方浩介绍，农历历法采用朔望月，初一看不到月亮为朔，月中满月为望，朔望月长短不一，才有了今年的17圆。 其实不罕见，2017年从1月到12月有5次是15圆，5次16圆，还有2次是17圆。 胡方浩提醒， 像今晚月亮已经接近大部分圆了，如果不是特别仔细的去看的话，也不太能辨别出其中的差别，但是结合到我们这个特殊的日子，和意义会更不一样。 进入旅游旺季，在线旅游的消费者投诉明显增多，问题主要涉及虚假宣传、捆绑销售、霸王条款、退改票费不合理以及订单被随意更改或取消等方面。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消费者陈女士近日在某在线旅游网站上预订了南京的一家公寓，她说网上宣传得很好，可是到了地方之后怎么都找不到，连个指示牌也看不到。后来打电话，一名工作人员来接我，走了很久才看到一栋破旧不堪的旧楼房，走廊很脏，连个灯都没有。 陈女士说，公寓实际情况和网上宣传完全不符，就向当初预定的网站投诉要求退款，但是遭到对方拒绝。近年来，在线旅游平台产生的消费纠纷显著增加。以北京为例，全年在线旅游投诉占全年旅游类投诉总量的近九成。北京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 既有经营者制度机制设计不完善的问题，也有呢人员管理，包括最后中介了旅行社，也有这方面的管理问题。 网上宣传与实际不符，成为被调查者最受伤的体验。 通过擅自修改退改票规则、设置霸王条款等手段，拦阻消费者退票。有的特价机票甚至需要扣取100%的退改票费。 此外，捆绑销售的问题十分突出。消费者通过一些在线旅游网站订购机票或者车票时，会被强制搭售保险、接送机券、酒店抵用券等其他的产品。消协部门提醒消费者，下单之前要看清网站的各项条款，尽可能明确旅行线路、内容和时间。 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以来，工商注册登记门槛进一步降低，市场准入效能进一步提升，在激发市场活力、推动投资创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2016年，国家工商总局执法文件推进监管方式改革创新，要求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对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水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权力寻租都具有重要作用。工商总局企业监管局副局长徐晓东， 2016年共开展双随机抽查1100多次，抽查企业118.5万多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4.7%。2017年的上半年，各地啊已经开展双随机抽查400多次，抽查企业37.4万户。 2014年，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正式施行，3年来企业年报率稳中有升，查询获取企业信息、交易信息更加便捷。信息公示制度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徐晓东， 将原来社保和统计的年检的内容改成了企业年报，整合到了年报的这个过程当中来，实现了企业少跑腿啊，信息多跑路，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此外，在企业五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的基础上，今年10月1号，工商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多证合一，进一步推进放管服改革。 进入9月，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国家发改委连续发文强调煤炭供应和保障。连日来，记者深入煤企电厂港口采访发现，目前存煤正日益充裕，煤价回归预期增强。央广记者杜震、秦皇岛台记者刘磊报道。 素有煤炭市场风向标之称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进入9月份以来连续3期上行，累计上行每吨7元，达到每吨586元。煤炭分析师李婷认为， 整个华东地区6大发电集团沿海电厂的电量同比增长一直是20%以上，需求也很快。 在秦皇岛煤炭交易市场，焦急地寻求煤炭货源的用户比比皆是。山西榆武热电厂总经理张进轩告诉记者，上涨的煤价给用煤大户发电厂带来不小的压力。 整体上，煤价是上涨的，电价是下降的。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优质煤炭产能正在加速释放。山西长村煤矿矿长韩玉明说，山西长村煤矿日产2.2万吨煤炭，目前煤炭库存几乎为零，基本做到即产即销。 装车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日均装车量300节，同期今年的销量比去年增加了10.5%。 保供应政策正在显效，与此同时，港陆合作加大了调运力度。截至10月2号，秦皇岛港煤炭厂存达到666.5万吨，较去年同期高出90%左右。秦港股份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安成军， 这个6大电厂是特殊的来安排，煤炭列车调进多少，我们接车多少，来多少船，我们装多少船，保证咱们这煤炭能调得进、装得出，运输顺畅。 煤炭行业分析师张敏表示， 凝风度夏结束以后，煤炭市场的需求会出现一个回落的一个状态，产能的一个释放，煤炭价格是很难出现大涨的。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我国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海试成功，安全措施不落实，河南对相关客运企业开出大罚单。瑞士、美国和英国科学家分享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请听报道。 经过49天的海上试验，我国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10月3号胜利返回海南三亚港。海试过程中，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共进行28次下潜，最大作业深度达到水下4500米。海试结果表明，深海勇士号性能优良，可列入国际最先进载人潜水器行列。总设计师胡震： 我们国家自制研发的，像载人舱、一接手、水深通信、控制单元等等这些国产的核心装备，非常可靠，工作稳定，符合深海科考的需求。 深海勇士号将面向全国开放，开展一系列科学应用，成为我国挺进深海的又一重器。央广记者马哲北京报道。 近日，河南省对全省客运场站车辆安全情况进行拉网式督导检查，检查中发现有部分客运企业场站存在不实名购票、安检措施不落实、防爆设施及装备不齐全等问题。对此，河南省对9家运输企业和客运场站开出了每家不少于10万元的大罚单。河南省交警总队宣教支队支队长马尔京： 定期调取客货运企业和危化品运输企业的以及校车等这些重点车辆的车辆动态监控情况，逐一进行研判，发现问题进行责任倒查，并对存在问题的企业进行责任追究。 河南台记者朱一鸣郑州报道。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当地时间10月4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诺贝尔化学奖获奖者名单。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授予3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瑞士科学家雅克·杜波切特、美国科学家约西阿姆·弗兰克和英国科学家理查德·亨德森，以表彰他们发展了冷冻电子显微镜技术，从而可以在高倍镜下确定溶液里的生物分子结构。央广记者王宗英北京报道。 2017年国庆中秋假日过半，全国旅游市场运行平稳。假日前4天，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4.61亿人次，同比增长11.4%，国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3.6%。 随着直升机引擎轰鸣，旋翼缓缓启动，空中警察亮相鄂东区域高速公路上空。国庆期间，湖北省高速警察部门创新采取了直升机巡航管控的方式，及时掌握最新路况信息。 截至昨晚9点，河北荣乌高速银耳岭隧道930坍塌事故中的9名被困人员已全部获救，身体和精神状况良好。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昨天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受挫以后，正联合其他国际恐怖组织，打算建立新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博尔特尼科夫指出，目前这些极端组织正有针对性地向中东以外地区渗透，妄图在一些不稳定地区制造新热点。他们还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借互联网建立通信渠道，管理分支机构和个人，并组织黑客部队。世界正面临着来自恐怖分子的更多的网络攻击。 土耳其西南部穆拉省一家法院昨天宣布，34名前军人在去年7月未遂军事政变中企图暗杀总统埃尔多安的罪名成立，被判终身监禁。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满昭旭，于芳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与您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